北京时间六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倾情奉献，名家话健康，听听养生堂，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各位好，欢迎收看北京卫视养生堂，我是主持人雅琪。叔叔阿姨啊，咱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哈，这食物变质了变坏了，它的气味会发生变化，对吧？那出现在我们人体当中，如果我们得了病，会不会有特殊的气味散发出来呢？我们看到哈，今天养生堂的现场呢出现了两个盒子，这盒子里装的什么我先卖个关子，但气味绝对是不一样的。今儿我也是请到了两位漂亮的姑娘哈，现在两位要戴上眼罩分别闻一闻，然后告诉我你们闻到的气味是什么样的。哎，再告诉我这种味道会不会跟我们的健康隐患有一些关联。首先请旁边这位姑娘你闻一闻啊，闻到了什么？ 水果的味道，苹果。 苹果哈，来再闻一闻。 变质的味道。 变质了是吧？ 不太新鲜的味道。 不太新鲜了。好，那我的问题来了，你觉得这种味道，对，像变质了的一样的苹果的味道，会不会跟健康有关？ 有关。 什么病？ 胃。 好，胃是吧？ 嗯。 哦，你说得了胃病，有可能身体当中会散发这样的味道哈。好，咱先把掌声送给他。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位哈。哎呀， 很恶心的味道。 恶心的味道， 有点发腥，然后很恶心的味儿。 发腥，很恶心的味道。这样，你可以拿手摸一摸。肯定不是苹果，首先告诉你，你很熟悉，家里肯定有，从小就认识。什么呀？ 蛋。 是鸡蛋哈，这鸡蛋还不是一般的鸡蛋，是臭鸡蛋味。好了，我的问题来了哈，这样的味道如果出现在人的身上，那有可能跟什么样的疾病相关？ 口气。 口气，他们俩说的是否正确？咱先把掌声送给两位。您身上有这些味道吗？臭鸡蛋散发的臭气，烂苹果的味道，烂肉的味道，烂白菜的味道，这些不同的味道出现在我们人体当中，是否跟我们的健康有一些关联呢？如果您细心的话，您可以啊发现上了岁数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们的身上有一点特殊的味道，我们统称为是老年味。这些老年味是否隐藏着一些我们忽视的健康隐患呢？带着这个疑问，赶快请出我们今天养生堂的两位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乳腺外科主任石小光主任以及主任医师宋福印，欢迎两位专家。石老师好，宋老师好。 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老师来到养生堂。 对， 你身上这个味道是否跟疾病跟健康有关系呢？石主任。 对，出现一些异常的味道，肯定有些身体出现了某些问题。如果出现烂苹果的味道，说明你的糖尿病严重。 哦，跟糖尿病相关。 对。 那如果要是臭鸡蛋味道， 如果是一个臭鸡蛋的味道呢，那可能是一个肝病，我们叫肝衰竭的严重期。它的呼出的气体，甚至它的病房里都会出现糜烂的臭鸡蛋的味道，有点像氨水的味道。 中医最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哈，那这个味道肯定是跟闻有关了吧，主任？ 对，中医讲的这个闻呢，也是一个诊断疾病的方法。 嗯， 《黄帝内经》讲过，闻而知之，谓之圣，就是医圣。闻字虽从耳，但四诊之闻，不专注于听声也，不是光单纯的一个声音的辨识它的一个疾病。声音、语言、呼吸，包括它的排泄物，包含它的长鸣音，包含它的从别的地方散发出来的气体，比如说肺、口腔气体，都可以为你做一个疾病的诊断提供依据。 那我想问一下，古代哈这个中医对老年胃是怎么介绍记载的？ 如果大家能把这句话理解透，那么你就会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这句话是《黄帝内经·素问治真药大论》里边的“诸转反利，水液浑浊，皆属于热”后边这八个字，我跟大家讲一下。水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自然生活当中的水，但是液的内容就很充分了。如果自然的水喝到我们体内以后，只要是体内的液态的东西，绝大部分都可以成为液。就是这个水喝进去以后，到胃里边就不叫胃水了，就叫胃液，有泪液，有尿液，但是一般我们不说叫尿水。所以说呢，水液混浊，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体内的生理性的这个体液都包括。然后浑浊，浑浊这两个概念还也不太一样。浑，我们就知道这个水是清亮的，是无色的，是透明的。但是这里边要有杂质以后，就可以出现浑浊了，不清亮了。但是浊比这个浑程度要重一些，它不仅里边有杂质，而且这个杂质之间还应该已经发生了化学反应，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气味的时候，才表现出叫浊。皆属于热，所有的身体内的液态的物质如果发生了颜色的改变，或者是出现了异常的味道，那么中医就可以把它归纳于热症的范畴。这种热症的范畴，我们今天讲两种情况，味道是跟热有关系的。 那老年胃到底跟什么有关呢？叔叔阿姨看哈，我们舞台一侧有两把火焰哈，打着问号，其实就是两大元凶。这两大元凶呢，要用专家今天带来的两个宝盒来应对。好了，回过头来哈，好端端的出现了怪味儿、异味儿，那就说明你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是得了一些疾病。那我们都知道哈，石老师呢是中西医结合治疗乳腺方面的，我们国家特别厉害的专家，您能不能结合您临床上见到的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病例，也跟味道有关的，给大家一些提示？ 刚才上来的两位美女，对吧？在这个年龄呢，也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味道。 年轻的姑娘也有， 比如说狐臭，有狐臭的这种女同志呢，她的乳腺呢容易发生多发的囊肿，她的比别人要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周期性的乳腺疼痛要比别人厉害，同时呢还有刺痛，它会比别人厉害。但他做 B 超发现很多囊肿的时候，他又要求医，他要问的最主要的就是他会不会恶变，需不需要处理。实际上这种狐臭的人所得的这种多发囊肿呢，他恶变的几率非常非常小。 中老年人群他们会有这方面的困扰吗？乳腺方面， 我曾经见过一个病人，他来就诊的时候呢，就身上就会散发着一些恶臭，也就是腐肉的味道， 臭肉的味道。 那是一个局部晚期的乳腺癌，因为乳腺癌长出来之后呢，它会腐烂，皮肤的坏死，就会散发着这种像腐臭的味道。同时呢，它会有一系列的其他的一些临床的表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他羞于去检查， 不好意思， 惧怕治疗，才会导致这样。确实，乳腺癌症本身并不要人命，癌症本身怎样让人生命受到影响呢？是因为它占据了一些重要脏器，让这些重要的脏器呢丧失了功能，才会让我们失去生命。但它仅仅在乳腺上长，哪怕它就是骨转移，它也不会要让人生命受到影响。 您说那腐臭味就跟乳腺癌肿瘤是相关的。 对对对， 到了晚期的时候，那个味道就可能加剧了。 对， 那今天我们养生堂要跟大家重点强调的第一种老年味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啊，嘉陵臭。什么叫做嘉陵臭？反正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字眼。我今儿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浓缩版的嘉陵臭，大家感受一下，也闻一闻哈。闻完了之后告诉我们是什么味道啊？阿姨，怎么样？ 不太好闻的味道，就是菜快腐烂了似的那个味道。 这是卷心菜，对不对？ 对。 好，咱们再给后面那位阿姨闻一闻嘉陵臭，这不是一般的卷心菜啊， 坏了的菜的那种味道。 好，那阿姨，我问您一个问题，这个味道如果出现在我们人体当中的话，哎，你觉得跟什么样的疾病有关？ 跟那个肝病好像有点、 啊、跟肝病有关、嗯、生活当中你有闻到周围的人有这样的味道吗？ 哎，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的人得了乙肝， 然后就这个味道。 对，我们去看过好几回，进门就这种味道。 因为我们的道具嘛，它模拟的气味是不是完全对的？有些气味呢是不好模拟的。实际上呢，烂白菜味呢，我们老年人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注意的，它可能要出现低血糖性的晕厥，会出现烂白菜味。像这种卷心菜、青草和卡拉油融合在一起的味道呢，才是加龄臭。为什么要加龄臭呢？加龄臭呢，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皮脂腺的分泌的成分和我们本身人体表面的一些微生物的成分发生了一些改变，而产生了一种我们叫人烯醛，这是有味道的。它就像那种青草和蔬菜打烂了之后，再融合上那些油发变质的油脂，就是卡拉味的那油脂，而散发出了一种味道。一般来讲呢，男人在40岁以上，人烯醛呢就开始慢慢的增多。对女同志来说呢，大概到更年期之后才会出现。所以说，我们俗话说的“臭男人”是有道理的。 如果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有这样的味道散发出来，就预示着我们身体得了什么样的疾病呢？ 《瘟疫明辨》里他曾经讲过，我们人体的脏腑、气血、津液，得生气则香，得败气则臭。啊，败气呢，是让我们代谢底物、代谢产物。就会有些出现一系列的味道。 为了让大家了解得更加清楚，我们结合一个形象的道具，再请我们的宋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为什么身上会出现这种加龄臭呢？这不就是一个好像有点烧糊的一个锅吗？而且里头好像里头是有米，好像 有米，有水，你打开你闻闻吗？ 糊巴味嘛，这不就是？这就是糊了。 糊了。通常来讲，在咱们家里边这个熬粥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出现糊的情况有几种啊？ 水少了，火大了。 水少了，火大了，相对来讲米少了。 对， 这么几个因素。那么在我们体内也是如此，年龄增加以后，我们体内的物质减少了，然后呢，水分也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火还是开着，我们生命还是健在的，基本的功能还是有，但是呢，我们的营养物质缺乏以后，是相对来讲水少了，火还在燃烧，这样时间长的话就会产生一些比平时味道要重一些的异常的体味出来，这是一个阴虚火旺所造成的体味增加的这种加龄臭。通常常见于代谢性的疾病。 哎，什么病呢？ 比如说糖尿病啊这类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加龄臭的一个疾病。 也就是说得了糖尿病的话会有这种加龄臭在身上出现哈。 常见或者是多见，不一定是必见，但是提示大家，只要是我们在平时，如果我们随着年龄增加，如果身体出现了比平时体味加重或者是异常体味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都要想到可能出现了这种阴虚虚火旺以后造成的加龄臭的这种可能，可以到医院去看看，去查一下体，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 好了，我们说到了今天会有两大元凶，马上给大家揭晓第一个问号到底是什么哈。大家往这儿看，哎，就是虚火。好，我们都知道哈，这个《黄帝内经》讲，人过40，阴气自半，也就是超过40岁以后啊，这个肝肾阴虚的症状就越来越明显了。今天咱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虚火还会引发味道的变化。您的老年胃是虚火造成的吗？这是我们今天养生堂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元凶，它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我们把所有的症状啊都已经打在了测评上，石主任，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木花木肝呢是一个肝经不畅了，肝阳呢上扰，同时呢肝经的不畅呢会导致两胁的胀痛，特别是右边，我会觉得这里面像别着一个东西似的，是不是带着一把盒子枪呢？好多人会有这种感觉。腰膝酸痛呢，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肾阴虚，同时呢因为我们的肝气的淤结充任失调，我们会引起一系列的乳房的疼痛，也就是一个 增生性的疼痛，也会产生一些眩晕啦、耳鸣啦等一系列的症状。 第一个元凶就是虚火造成的老年胃，那么对应的解决方法就在第一个饱和当中。那请两位专家走到饱和前面，我们给大家揭晓哈。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有了这样的老年胃，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应对呢？主任，揭晓第一个饱和当中的内容。哎，有两样宝贝哈，有一把钥匙，还有一杯饮品。主任，您给我们讲一讲，钥匙是什么意思？饮品又是什么？ 钥匙呢，就像刚才那个锅一样，你得打开了锅盖， 哎， 让那些浊气 散出去， 散出去， 嗯， 通畅了，你才能再加水。 嗯， 阴虚火旺嘛，那加水，它火相对就是会慢下来。 开锅盖是第一步，要用这把钥匙。那这个钥匙在身体当中怎么运用呢？ 实际上钥匙呢，我们每一个脏器呢，在身体当中都有对应的腧穴。 哦，穴位。 对，穴位。 哦， 我们可以通过按摩某些穴位来刺激我们的脏器，让它生而不败。 哦，明白。找到两个特别重要的穴位，就好比打开了那个锅盖哈，把这个浊气散发出去。那我们邀请两位观众吧，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两个重要的穴位到底是什么。掌声欢迎叔叔阿姨来到舞台中间。阿姨，老年胃之前您自己身上有过吗？ 我身上倒没有，倒是家人是有。 谁身上有啊？ 嗯，爱人。 哦，他是什么样的胃？ 比较明显的是口臭。 哦， 口有口味比较重。 那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叔叔阿姨哈身上的一个常见的问题。稍后呢，我们也请专家哈告诉大家原因是什么。问一下叔叔，叔叔想问一下，您身上或者旁边的人有没有闻到过这种家灵臭呢？ 闻到过，就是我家里头也是那个老人，有那种老年臭。 接下来我们就告诉大家，如果出现这种家灵臭的话，怎么样去应对？首先给大家介绍两个特别重要的穴位哈。 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我们在这里边呢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这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嗯， 这个穴位呢，不管是男还是女，在两个乳头的正下方，乳头下两个肋骨的肋下缘有一个凹陷的地方，一定是不是肋骨上，是肋骨的下缘的凹陷住，两个肋骨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这是一个穴位，这个叫七门穴。另外呢，在大姨的身上呢，我在选个穴位，这个穴位呢相对来讲要好找一些。 嗯， 这个是在两侧肩的内侧，这样两手叉腰，一个手抬起来，这个肩的内侧里边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是， 如果要是摸得不太清楚的话，我们把这个胳膊稍微往前探一点，这样的话这个凹陷的地方应该非常清楚了。这叫云门穴啊。为什么给大家选择这么两个穴位呢？除了脏腑功能的失调以外，那么我们体味的产生跟经络功能的失调也是密切相关的。云门穴是手太阳肺经的募穴，肺是主气司呼吸，通调水道，就是说我们一身的这个水液代谢跟它是密切相关的，它是一个开关，也是我们整个身体代谢的一个前门。然后这个七门呢，是足厥阴肝经的这么一个穴位，也是肝经的一个募穴，它是这个人体代谢过程当中肝经最后的一个门，叫七门。那么我们想让它气血津液的代谢是正常的，运化是正常的，那么必须保证这两个门是畅通的。如果这两个门不畅通的话，代谢产物就会增加，就会出现异常的体味。 怎么按呢？ 如果要是这个云门穴我们已经选好了，用三个手指来交叉着向对侧的这个穴位来进行按摩。如果摸的话，这个位置有软而有弹性，说明我们肺气很足。如果我们摸到这个穴位的话，它腰陷得很厉害，而且没有这种弹性，那就说明肺气虚了。如果要是有弹性，但是一触摸它，轻轻地触摸它，就有一种酸疼胀的感觉。那么这个说明我们肺经还有不是那么太通畅的情况。这个时候是我们鼓励建议大家进行按摩的最好的时机，就经常着捂一捂，轻轻地揉一揉，就可以有很好的这个养肺气的这个作用。这个地方不要拍，拍的话呢，相对来讲会伤肺气。按照这个穴位，以这个 中指作为中心，然后向里轻轻的揉，然后揉它这个36次，然后稍微缓一口气，3秒钟左右，再回过头来再往外，这样再揉它36次，再换一口气，然后呢有3秒到5秒钟的时间，这样呢再点按一下，放在这个位置，轻轻的再放它30秒钟左右，算是一次。一天的话呢，上下午各一次就可以了。如果你确实是有这种结节的情况，我建议你呢还是要到医院里边找专业的中医大夫去诊治。如果是你有酸胀的情况，自己揉一揉，通常来讲有2-3天就会有效，通常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达到这个舒缓气机的这个作用和效果。 气门穴它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吗？ 气门穴啊，建议大家呢是用大拇指的指腹来对准这个气门穴，这样双手呢同时来进行揉，前一个36是向外揉，后一个36呢是往里揉，这样的话呢先舒展肝经，然后呢再给它收肝气，然后再点按它30秒钟左右。提示大家切记不要用力，因为年龄大了以后骨质疏松，尤其是70-80以上的这些老年人，揉的时候呢要轻揉，不要重揉，以免出现肋骨骨折的这种情况和风险。 阿姨，您刚才示范的呢是云门穴，您按揉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 有一点酸胀的感觉。按完了以后很舒服，按照专家指导的。 来问一下叔叔，您是气门穴？ 我是按完以后也是有一种比较轻松啊舒缓的感觉。 虚火引发的老年胃，那么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一把钥匙，一杯饮品。钥匙了解了，其实指的就是云门穴和气门穴哈，好比是我们把这个锅盖给它打开，那么接下来肝气疏通了，我们是不是就要滋补我们的肝肾呢？用上我们的饮品哈，饮品我们就请阿姨来品尝一下吧，我拿过来哈，阿姨。好，阿姨您来尝一尝。 特别好喝，像山楂的味道。 好了，咱先把掌声送给两位哈，到底是什么，稍后给大家揭晓。 北京故事广播，听听养生堂，请您稍后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养生堂》。 之间不可拦阻。 初终有一天会发光，我们所有的汗水某一天会不着，伸出你的双手真诚地拥抱梦想，希望会在意料之外登场，点亮梦想，点亮你迷茫的目光，点亮梦想，在未来我们紧紧绽放，点亮所有为爱凝聚的每一束光芒，彩虹一定会加在前方，我们所有付出终有一天会发光，我们所有的汗水某一天都会不长，伸出你的双手真正的拥抱梦想，希望会在意料之外登场，点亮梦想，点亮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倾情奉献，名家话健康，听听养生堂，欢迎收听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节目。 以下节目为养生堂往期音频。 好了，刚才啊，这位阿姨说了，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喝哈，感觉是山楂加蜂蜜。那这个饮品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滋补我们的肝肾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叫清补除味饮，这里边呢要用乌梅15克，银耳10克，这银耳是发好的，乌梅呢是从这个超市里边啊，药店都可以买。然后呢，加入2毫升的水，煎煮15分钟，取汁，这样的话一天把它喝完就行了。这个乌梅呢，大家知道这是药食同源的，它虽然是酸，但是吃到体内以后呢，它能助消化，属于碱性的物质，在现代药理学来讲。然后它能养阴生津，清喉利咽，还能助消化。银耳呢，大家都知道了，它有 益精补气的这种效果。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起到对体虚、对阴虚燥热、阴虚火旺所引起的老年味道的人起到很好的这种作用。 但还是要告诉大家，这只是辅助的一个饮品哈，不可以替代药物去治疗。如果您的问题已经很严重的话，还是第一时间去到医院去问一下我们的权威专家哈。这是清补除味饮，其实就是打开了我们的这个盖子之后，用它来滋补肝肾，可以去除我们身上的老年味。再次告诉大家，今天养生堂呢，其实想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道理：如果我们的身体好好的出现了一些怪味儿、异味儿，尤其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出现了这种老年味儿，哎，最重要的有两大元凶。第一个已经给大家揭晓了，第一个元凶是什么呢？就是虚火引起的味道。那后面还有一个问号，是另外一个元凶。那个饱和就是我们的应对措施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揭晓另外一个真正的元凶是什么。第二个问号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病例有关吗？石老师， 是的，下一个病例呢是一个老奶奶，因为关节的问题羞于看病，发展之后呢就会出现一系列味道。当她觉得她自己不能收拾的时候，藏也藏不住的时候，她才出来看病，那就引起了一系列的味道。 到底出现什么症状呢？ 老太太是一个乳腺癌的患者，既然得了乳腺癌，我就得多补补，吃肉多了吗？就会出现一些尿骚味啊，再加上老年人嘛，一些慢性膀胱炎，咳嗽的时候也会遗尿，会出现一些尿骚味。 然后呢，主任 老是食这些肥甘的东西，他认为会滋补，会是不是会好？我只要抵抗力高，癌症就会好。由于他的年龄的增大，胃肠的功能并不好，就会有积食，就是胃火增加所说的，我们会说口气就会有酸臭味。 好， 酸嘛，就是因为有腐蚀。 好，口气味。 对，当他身体的这个部分的开始出现溃烂出血，他自己是处理不了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些烂肉味。同时呢，因为这种肥甘的饮食了，这些情况呢，他的大便呢也是异常的臭。 所以叔叔阿姨，我们把这位老奶奶的情况已经给大家标注出来了哈，如果符合其中的一条，都有可能跟我们接下来这个问号，也就是老年味儿的这个另外一个元凶是密不可分的。那我们重点来说一说口气的问题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心，其实自己啊，包括身边的很多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口气的问题。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口气和口气的味道是不一样的，这味道不一样，这疾病也不太一样。有没有此刻正在经受此困扰的人啊？有吗？那位阿姨， 平常跟人说话吧，不敢冲着人家说，自己嘴里有味儿，自己知道，所以冲着别人说吧，怕别人闻见，特别不好意思 啊。那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能形容一下吗？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40多岁吧。 40多岁就开始有了 啊？就是老打嗝 啊，打嗝反出来的这个味儿。 老打嗝吧，胃不舒服。大便呢，就是稀的，就是大便不好 啊。那你有看过吗？ 没怎么看过， 就没把它当回事儿，是吧？ 对啊。 但一直都很严重，也没有解决掉，是吧？ 对对对。 好，那正好 没怎么吃过药。 那您知不知道这个问题出在哪儿？ 不太清楚。 那除此之外，身上什么的这个味道？ 身上也有点味儿啊，你比如说上厕所尿尿吧，那也有味儿啊。 阿姨，您今年冒昧的问一下，多大岁数了？ 69。 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实际上我们人体的口腔的味道呢，有好多。 对， 因为我们口腔有牙啊，牙龈炎啦，脓肿啦，甚至牙缝比较大，加了块菜叶，时间长了它也会有味儿啊。然后就是肺脓疡，我们叫肺脓肿，它就是一个腐烂味儿，出血，大叶性肺炎，它就是一个血腥味儿。然后胃里呢出现的问题，它会伴有胃部的症状，比方说这位大姐所说的，我有打嗝、嗳气，我消化不好，我大便老是稀的不成形，或者呢我都是早晨拉大便，大清早就开始拉，然后我还有口腔的这些异常的味道。这是一个典型的脾气虚弱的一个表现。脾胃失衡，胃火就会比较大， 然后才会出现这些味道。 主任，那你给阿姨点建议吧，这个问题困扰她很多年了。 实际上我们就用点健脾的小方子就可以了。 哦，健脾的方子。 对对。 好，特别的感谢阿姨啊，很有勇气啊，上来给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啊。所以告诉大家，口腔有异味会有很多的疾病是密不可分的。好，我们看到哈，虚火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揭晓的老年味的第一大元凶。那刚才老奶奶那个情况，她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揭晓第二大元凶是什么，湿热。这怎么讲呢？ 就是这个热，中医的热呢，有是阴虚内热的这么一个热。今天我们讲的引起体味加重的两种热都包含在这个热里边。刚才我们讲的是虚火，是虚热，那么下边我们讲实热，实际的实，实在的实，这是实热。在实热里边呢，我已经看到的就是这个三点水加一个癣，这是湿热，更是引起体味加重的主要原因。湿热在体内蒸腾气血津液，熏灼我们脏腑，就会出现身体的体味的加重，或者出现异常的体味的发生。 自然界当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沼泽啊，水是死水，但时间一长了呢，它就会发生一些臭味儿。不是有农村沤沼气吗？那就些废物在那里面发酵，然后会产生沼气。沼气呢，肯定是个易燃物。还有一些我们在施肥，有些草沤了，那不是也是臭味儿？ 湿热其实就是造成老年味儿的第二大元凶。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出现呢？ 这个湿热呢，常见的原因可以出现头重如裹呀，昏蒙眩晕呐，就是头呢是有发沉发晕，脑子不清亮那种感觉，胸脘痞满，就是除了胸部发闷，胃的这个位置呢出现了这个不舒服，它既不是胀，也不是疼，它就是不舒服的一种感觉，这叫痞满的感觉。还有呢，不想吃东西，因为我们里边有湿热在里边淤积着，没有化开，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太想吃东西。口干苦酸臭，这是体内有吃的东西没有完全消化掉，淤积在胃内，湿性比较重，而且特点是黏腻。所以说我们经常有的人说，我的大便呢擦不干净，马桶冲不干净，然后小便的浑浊，还有舌苔的厚腻，这都属于典型的这个湿热内蕴的表现。只要是有这些2/3以上的症状，通常你就可以判断你已经有湿热内蕴，再加上你自己有一些体味加重，或者是异常体味的情况，肯定有湿热。 一旦有了这些症状，就预示着身体当中可能有湿热的问题出现了。接下来我们的两位专家要亮大招了哈，据说在四大名著《红楼梦》当中呢，也有 世界上宝钗不是也是一个冷香丸吗？ 对， 它是为了一个体香吗？ 对啊。 当然它是因为那种爱美的那种体香但确实这种香呢让你情绪最起码会舒缓。芳香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 但这冷香丸生活当中我们制作太繁琐了呀。那咱们在养生堂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应该简便的实用的。 对，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代茶饮的饮品。 好了，接下来亮宝了哈，给大家揭晓另外一个宝盒当中的秘密。如果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湿热的问题，有了这样的老年味儿，应该用什么样的宝贝呢？你看，也是两样，一个粉粉的墨子是吧，粉末，还有呢一个饮品。哎呀，咱先说一说这个粉末吧，就是那个味道还是挺强烈的。哎，这什么味儿啊？这是很醒脑。 芳香化浊避秽，这是为观众朋友定制的爽身粉，大家可以上来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解除这个。 这个怎么用呢？ 哎呀，阿姨好期待，我也很想了解这爽身粉到底是什么。这是自己做的吗？阿姨，您这样，您来闻一闻，您可以摘下口罩哈，您先闻一闻，也可以在手上摸一摸，感受感受。我就觉得特别的醒脑开窍。 你可以在手上这儿 对 摸一 蹭一蹭，是不是很滑溜？ 像那个痱子粉一样吧？ 哦，就是咱们小宝宝用的痱子粉。是是 啊，对呀，有点像那个痱子粉。 滑滑的是吧？白白的。 滑滑的，还挺好闻的， 是吧？您猜猜这是什么样的东西？什么味儿？告诉大家， 有点那个 薄荷是 薄荷啊啊，有点薄荷的味道， 对，清香清香味儿。嗯， 好，宋老师，咱们给大家揭晓吧，这个特制的为养生堂的观众带来的私人定制爽身粉到底是什么？ 这是有很好的这个芳香化浊去味的作用。花式粉是这里边的主要的成分，然后有白矾6克，有冰片6克。您闻着这个味儿呢，它里边有冰片，清凉。这个本身呢，它有吸汗、去湿、去味、散热。还有爽身、燥湿、止痒效果。大家呢，如果身上还痒，又有异味的话，可以用这个。洗完澡以后，把身体擦干，然后在相应的腋窝下呀，或者是颌下呀，这种比较容易出汗的地方，可以抹一抹，这个有爽身的作用。男士呢，在这个大腿的内侧呢，也经常出汗，抹起来对治疗这个大腿内侧的阴囊潮湿啊，还有这个阴囊湿疹也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制作方法其实非常的简单， 制作方法很简单， 就 把这个呢研成细粉，然后呢你在药店里边去买，你让他们给磨成粉，他也都给磨。特别提示一点，孕妇不能用。家里边要是有孕妇的话，家里边也不要放这个粉，因为这个冰片呢，它有芳香作用，对这个胎气也有一定的影响，大家还是注意一些。 阿姨，您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去试一试哈，有可能有很好的缓解作用。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还有一个饮品，这个饮品是什么呢，主任？ 这个饮品呢，也是一种芳香的一种花， 哦，跟花有关的饮品，这个味道很熟悉，阿姨您尝尝。 淡淡的花香味儿，这个味儿，但是什么花呢？是 似曾相识。 对， 常见的花， 菊花吗？ 不是，这个味道一会儿我会说，它确实让人尝不出味道到底是啥来。 您先说它怎么好？ 它能够和胃化痰，清热化湿，然后去除浊气。 到底是什么花？为什么会去除我们身体当中的湿热带来的老年味儿呢？我们先感谢阿姨，稍后告诉大家好不好？这个饮品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如何发挥它去湿热的功效呢？ 这个饮品呢，实际上很简单，大家都能够找到，大家也非常熟悉。像北京爱喝茉莉花茶，这里面有茉莉花， 然后有茉莉花， 对，还有一个是栀子花。这两个花呢，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栀子花呢比较苦寒，茉莉花呢比较温甘，所以说它们互为君臣。所以说我们判断味道的时候，往往容易和别的混了，像金银花啦什么的，这不是阿姨的问题啊。它的作用呢，就是化湿和中，清热除烦，同时呢能够和胃祛痰，清利湿热。当然呢，肾阳虚的呢，实际上就是他老是非常的怕冷，四肢无力，这种呢，我们呢就要慎用。同时呢，脾胃特别虚弱的，就好像五更泻啦，我们要把栀子花让它减减量，就别10克了，你可以6克，甚至可以5克、3克。茉莉花可以适当的加量。 这个栀子呢，它相对来讲苦一些，凉一些。用栀子花来饮水的话，它有止体味减轻的这种效果。这个茉莉花它有芳香化浊增香的作用，用茉莉花呢，它使我们身体可以增香，一个是使体味减轻，一个是使我们体的香味增加。所以说如果经常服这两个花所制成的这个饮品的话，对我们老年味会有很好的这个去除的效果。 哎，一个减， 一个减， 一个增，是吧？这个味道就没有了哈。特别的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养生堂，非常精彩的科普。 以上内容由北京京世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制作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尽在听听 FM， 听听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 爱情的起点都是最美的瞬间，什么贴的你的经典，罗密欧跟朱丽叶，那些最深情的电影情节，都说爱能超越生死离别，